欢迎收听活力 Music 周末特别节目。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想念一个人的时候，不要乱用感叹号。喝咖啡的时候不要加糖。晚饭后不吃水果。不要再把秋裤扎进袜子。散步时也不要走那条栽满槐树的小路。想念一个人时要有一点不满足。喝苦涩的感觉。不要翻手机、相册、电脑聊天记录。不要喝酒并于酒后痛哭。不要吹风淋雨，不听丧头丧脑的歌，不养小动物。不要为这个人亲手栽一棵树。想念一个人最奢侈的方法是徒手。我像一个原始人一样的想你，我像一个原始人一样想念你。我在街上走和看电视的时候，总觉得很多人长得像你，但他们没有你好看。有一个打印机很好用，我就觉得这个打印机长得像你。我故意用那把很钝的小皮刀，我用把刀削出了许多奇形怪状的土豆，于是我有了许多想念的土豆。我开始拼一万张的拼图，练习长跑。想念一个人需要很多很多的耐心。后来我去学瑜伽，试着横着想、竖着想、倒过来想、扭曲着想念你。我可能忽然变得勤奋而靠谱，每天早上和五谷豆浆，问起蔬菜价格再也不迟到。到了秋天，我脸色红润，还攒到一些钱，这是我想念你的副产品。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已经足够想念你，不用再想更多了。我看到椅子垫上有一个你搓出来的坑，所以我派它来想念你。可是后来我还是想你了，这个垫子真的不行。有的时候我小火煮一罐汤，罐子里的汤总是缓慢安静，念念有词，好像在想念一个人。我也是。我给你起过很多名字，可是没有一个名字能形容我想念你时你的样子。于是我专门给我想念的你起了一个名字。游泳时我把身体浸在水里，睁开眼睛看到无数细小的气泡在水中上浮，我把这些气泡叫做想念。我在倒一杯水时忽然想起你，水不小心倒在桌子上的部分，我把它叫做想念。下雨时适合想念一个人，我从看到第一滴雨时开始想念你。不知道什么时候雨已经停了，为了想念你，我错过了这场雨。后来我又错过了很多场雨。深夜更适合想念一个人，但是我打算在白天想念你。白天我在嘈杂的街头没有任何理由地想念你， 在红灯时想你，绿灯时也想你。世界上没有不能想念你的时间。我的想念是不是很厉害？有的时候我可能有点忘记你了，于是我不再交物业费，他们很快就开始在家门口贴催款条提醒你我想念你。有的时候我会梦到你，高兴的时候梦到你，我们一起出去玩，吃好吃的，烦闷的时候也梦到你，我们也一起出去玩。但你得提所有的大箱子。我可能比以前沉默些了，但耳朵变得很灵。有时候我好像听到你在身后喊我，但我忍住不回头看。看到火车、汽车、三轮电摩托、飞机、地铁，一切疾驰的与我擦肩而过的交通工具，我都觉得你在里面。想念一个人的时光漫长，你好像无处不在，但你并不在。我好像长生不老，但我正在变老。我想念你，我最最亲爱的你。 可能是寂寞让人闯祸，我的心破了个洞，时间的酒我喝很多，醒来后思念来得那么凶。时候云在滚动，往事却不肯随风。今天的我孤单生活，每一步都踏在烈日中。 的人失去联络，谢谢他肯把昨天还给我。 窗外的那个女孩，我知道她在等一个为她撑伞的男孩，而你却如这被雨淋湿玻璃上的雾气，在写上爱你的时候被我一抹不见，一个人对你说要走的时候，你会明白是注定的转折，而不是电影里的巧合。现在转身只是为了要思索我接下来想要的生活，或许没了这些牵绊，我的世界会应该更加辽阔些，想要的温柔不能再被给予时，抱紧枕头的我始终不想睡。我相信幸福总会躲在转身的背后，而你却面临抉择的时候，宁愿要我看尽整片森林，也不愿相信你是我茫茫林海中精心挑选的那一颗，要我为了你这一滴水掏干所有的海洋。可是你拒绝相信你是我弱水三千里面情有独钟那一瓢。的是是非非都只是不爱罢了，当沉默变成一面镜子照亮着自己的时候，陌生的我就应该明白我想要的人他没来，所有的一切会随着时间被涂成空白，因为印象中来过的人却抵不住时间一个一个离我而去。或许我心里的孤独只适合自己阅读，把念想上了锁，让安心把自己变透彻些。也许不完整的美只是旅途上的路标，就用心里仅剩的残缺，只因我找到24岁人生另一种美，闭上眼迎着风，路上或许会遇到风沙让自己泪流不止，可是我依旧坚信未来陌生的你就在前方，所以请不要接近我，靠近我，然后离开我。亲爱的，遇上你之前我是遇见很多风景，一直走走停停，但是我知道遇到你之后才是我的宿命。也许你的过去我没办法参与，但我希望你的未来我不会缺席。 为了想将结局扭转，为了他吃力的追赶，一路上不放声哭喊，要有话强忍不忘，习惯了你不以为然，以为爱原本就很难，想象爱情犹如一艘船，随着风你再多勇敢也靠不了岸，把心交给海洋去保管，让它带你找寻海港的险的看天多宽。 心情会平缓，值得吗？总提心吊胆，从此就收起了烦。每个人 什么才见过一面什么都不了解就喜欢了，太过夸张，也只有小说里才会出现。但这个世界上好多事本来就是没有道理的，尤其是爱情，在遇见你之后，一见钟情变成了我的座右铭，天天挂在嘴边。我还记得第一次遇到你的场景，黄昏的校园很是静谧，你背着单肩包走在林荫道上，余晖洒下，整个人显得温暖而宁静，就是转角处的惊鸿一瞥便一发不可收拾。那天我就像个小偷一样悄悄跟着你，你戴着白色耳机边走边哼着唱，一首一首都是我熟悉的旋律，那时我欣喜若狂，想着听同一首歌是不是就离你更近一步了。之后你上了一辆与我家背道而驰的公交车，我站在马路上看着这辆车离开，心里暗自发誓，你将来就是我的男朋友了。那时候年少轻狂，总觉得喜欢就要在一起，我不知道当时哪来的自信，连你的班级和姓名都不知道就到处打听你。当时学校有几千人，要找到你这么一个身影真的有点难度。就在我几乎要放弃的时候，却传来了你的消息，我把它归因于缘分。有缘的两个人，无论命运如何捉弄，总会有无形的线牵引着他们相遇。我一直相信我们是有缘人，还是一辈子的那种。虽然年少的爱情青涩懵懂，对一个一见钟情的人谈一辈子也有些不可思议，但如果真的遇到那么一个人，再多的不可能也变成可能。我一直觉得遇见你花光了我所有运气，而追你却花光了我所有运气。单纯的想要喜欢一个人，表白失败再表白，你的态度到拒绝再到后来的躲避，最后你终于忍不住无奈地问我到底喜欢你什么，你该 爱还不行吗？当时听到这句话还觉得好笑，现在想一想，这么明显的拒绝，要有多没心没肺，才能笑得像个傻缺一样。即使是这样，我还是坚持不懈地缠在你身边，只是这次你默许了我的存在，因为这回是以朋友的身份，我用放弃表白换了一个朋友的位置，默默地守着你，分享你的喜怒哀乐，感受你的悲欢离合。这么多年我对你的喜欢，从最开始的突如其来，到之后的潜移默化，再到如今的日积月累，年少的誓言还在脑海中清晰浮现，只是那张倔强的脸庞已经逐渐隐藏。你看，即使没有你的配合，走不到一辈子，我一个人还是走了一阵子，好长的一阵子。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一阵子还有多长，只是想告诉你，趁现在我还喜欢你，能不能不要错过我。即使你现在还不喜欢我也没关系，我教你，教你怎么喜欢我。 想象的，以为会忘了，微风中漂浮着，夏天要过去了，一想你会心痛，无声的天空好像要说话呢，时间它告诉我，我爱你全是真的，你说的梦只有我听得，人为爱像微风，常常是隐形的，在回忆中我们沿沙滩走，影子是平行的，感觉却重叠了，往事的尽头，老实的记录着，有些事不能懂，像微风，常常是隐形的，在回忆中我们连沙滩。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十九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十九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 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一天的忙碌过后，让音乐伴你入眠。晚安，活力 Music 课。 这里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我是张毅，欢迎收听活力 Music 周末特别节目。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那时候的我们是最好的年纪，遇见了最好的人，没有礼物，没有鲜花，只是单纯的用最简单的一颗心去喜欢他。那是个连作业本放在一起都要脸红好久的年纪。那时候的我们以为第一眼就喜欢的那个人就是对的人，以为牵了手的那个人就能陪我们走到永远。然后我们长大，我们变老，可不管过了多久，我们偶然间还是会想起在学生时代我们曾经那样认真地喜欢过一个人，即便最后没能走到一起，即便到毕业都没有说出那句我喜欢你，我们也始终相信，正是因为有了那样一个人，我们的青春才算完整。那时候明明大家穿的都是蓝白校服，你却觉得他穿着最好看，哪怕隔得再远，你也能在人群中一眼就认出他。那时候明明他念的是你最不喜欢的课文，你却觉得格外好听，谁都比不上他。那时候你遇见很多很好的人，却唯独记住了他。学生时代的我们不会套路，不会甜言蜜语，只是怀揣着一颗最真的心，把一份喜欢小心翼翼地惦念在了心底。有人说上学的时候我喜欢的那个他很优秀，学习很好，偏偏我是个不折不扣的学渣，当时班里的座位是按学习成绩排的，为了和他做同桌，为了离他近一点，我卸载了玩了好久的游戏，拿起了自己最不喜欢的语文课本，就为了追上他的步伐。就连爸妈都对我突然发奋学习感到惊讶，我想那大概就是因为喜欢一个人，所以想为他变得更好吧。有人说上学的时候我喜欢了一个爱哭的他，我笨拙的说不出安慰的话，只想把最好的都给他，零食的第一口给他，日记本的第一页给他，周末从家里带了两罐牛奶，一罐今天给他，一罐留着明天给他。一看见他笑就觉得其他的什么都不重要了。他只是在课间和我多说了一句话，我就觉得连窗外阴霾的天气都变得晴朗了。有人说上学的时候我喜欢了一个安静的他，一切和他有关的事情都美妙的不像话，作业本上写满的名字让我不小心记住了他名字的一笔一画，找了个蹩脚的理由想要和他说句话，问他借了块橡皮，却发现自己用钢笔写他的名字不是用橡皮就能擦。我一脸窘迫地看他，他冲我笑， 笑我傻，我也不生气，只是羞红了脸，随着他一起傻了罢了。学生时代我们都曾经喜欢过一个人，明明心里已经把他惦念着千百遍，却怎么也不敢告诉他，别扭地写了一份情书给他，想要夹在他的作业本里，又害怕打搅他，最后作罢。那个年纪的女生不需要口红、包包和鲜花，到了圣诞节都是从文具店买来小卡片，郑重地写上她的名字，附上几句简单祝福的话，只字不提喜欢她，害怕她知道，又害怕她假装不知道。好不容易要来了她的电话号码，到最后那串数字早烂熟于心，也没拨通那个电话。那时候我们都在懵懵懂懂的年纪，喜欢了一个人，陪他走了无数次上学的路，送他回家，却终究没能说出那句喜欢的话。你什么都没有，却把最好的都给了他。你喜欢他，小卖部的阿姨知道，你每天买的零食是为了给他。班里巡视的教导主任知道你每天都在偷偷看他。小小的你也知道，你漫长岁月里喜欢上的第一个人是单纯美好的他。上学的时候我们都曾喜欢过一个最好的他，你没告诉他你喜欢他，多年后再见，你也只是红着脸问候一句，哎，你还好吗？他始终不会知道，那样美好的年纪有一个小小的你小心翼翼地喜欢了他很久很久。哎，记忆里的那个他，你还好吗？哎，我学生时代喜欢过的那个人，你还好吗？ 十年又过去，举止仍像少女，你跟我每夜仍醉醉，到梦里醉，赠你哈鲁吉提那玩具，这天早变重，没理香水，你的笑却是照旧和煦，留在你漫画书里，当初那美丽神仙伴侣，就像那青春洪水，现在已经不可能追，那故事总算结束，不到戏绝便已安葬，教两人心里有道不解的就没法释放，让我们打听对方今天过得一切平安，纵使相见已是路人茫茫，念珠等爱侣入睡却偷看，别刹那，今生停顿了吗？纵使我最后曾认命，邂逅了他，但信一天总会再遇吧。我想听你说，别喜欢他，你跟我以后抱着回家。其实你是一幅画，狠狠望这旧人心上挂，现实过得不顺吗？定定望向这画中昙花，那故事仓促结束，不到戏绝便已安葬，教两人心里有道不解的就没法释放，让我们打听对方今天过得一切平安，相见已是路人茫茫，记忆中你仍像初恋好汉，吻过20年还未寒，离去60年仍热烫，共你就此被旧情下了降，像 下了歌，每晚都想起对方，谁亦会讲。探问爱恋不老的地方，唯独壮烈离座可百世流芳。你未忘，我未忘，由星伴再过。 那故事仓促结束，不到气绝便已安葬，在成就心里那道不解的就没法释放。让我们打听对方，天天过得一切平安。纵使相见已是路人茫茫，这生恐怕会念念你不放。留恋着不想过对 开，是因为青春除了谁改变。 在朋友圈要明信片留地址，其实只是为了给你一个人写，又不想单独找你要地址。那次被临时拖出去当志愿者，大半夜还在赶讲稿，结果后来没用上，其实是以为那次你也会去。上次从 A 地回来的时候带了很有名的两盒饼，其实初中因为你要我带吃的回来，结果放到过期，也再也没有机会给你。那个时候犹豫去不去韩国，最后也不想去了，是还存着是不是和你还有未来的期许。以前在江水汇集的时候许的愿望是以后一定要找到一个让我心甘情愿带他回来的人，看这片江水。所以当你说计划去我家乡的时候，心底突然想了好多。生日愿望、新年愿望，从认识你之后的所有愿望里都有你，而你却说祝我幸福。即使决定要回到以前的自己，删掉了所有可能的记录回忆，你随意送我的杯子却还留着。我现在每天努力的跑步，即使高三的时候都没有停过。要把你尽量赶出生活里真的很难，因为原本哪里好像都有你。我每天仍然高频率的发着状态，不是我过得很好，是我想让你觉得我真的过得很好，其实也没有好或者那么糟。我很久没有好好的看一个了，因为看了反正也没有人说，和别人说话的时候还会突然带了和你说话时的语气。当那个人莫名其妙的回了你以前常常回的那句话的时候，心里又会忽然疼痛的惊醒，那个人又不是你。我总是推开了一个又一个的人，比如好像一直都是我在推开你，可是这是我仅存的骄傲和浓烈的不安全的心。他们都说我做得很好，克制得很好，其实我还是很想念你。 今天晚上的星星很少，不知道他们跑哪去了，赤裸裸的天空星星多寂寥。得很好，谁知道一 声音是有温度的，夜晚的声音会发光。我是程一，下周末九点，程一电台继续温暖你。晚安，好梦。 存在我呼吸都有了理由。